这么亮，只叫远的近的所有的船。你卡的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，忽然我的心开了窍。你我不要爱的昏天暗地，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。放弃一座城市，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。再见我梦中的明天，再见不确定的昨天，我绝不收回。再见离开我的视线，再见关掉这场梦魇，再见等于不见。再见你给我的相片，再见你勾人的双眼，实力范围没有妥协。爱的昏天暗地，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。放弃一座城市，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道光明大道。再见我梦中的明天，再见不确定的昨天，我绝不收回。再见离开我的视线，再见关掉这场梦魇，再见等于不见。再见你给我的相片，再见你勾人的双眼，随便你给谁。再爱的一 哭泣。

子狠狠刺痛胸膛， 心似月光， 相思痛， 让你紧紧陪在我身旁。 想，爱过了会再想，于是谁置换，不清楚谁能够原谅，幸福也受伤，快乐也叫人忘，伤尽了天亮，满足了欲望，玫瑰香，夜未央，心里想精彩想，爱过了会再想，于是谁置换，不清楚谁能够原谅，花有精彩想，开过一样芬芳，贪婪的欲欢，心爱的 这一生都无法走进你的生命，我却又